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公孙策觉得现在唯一能支开展昭的法子，就是把他打发去端木翠那里。如果端木姑娘给力一点的话，展护卫就能晚点回来，到时候说不定白玉堂已经睡了，这样就不会横生事端了。如果端木姑娘能更给力一点的话，展护卫今晚就能不回来了。展昭神色忽然就有点异样，说的也有些勉强。 今日府中有要事要忙，改日再去不迟。 哪里忙了？ 公孙策不解风情，被撇在一旁的白玉堂冷哼一声，朝这头翻了个白眼，对二人这种避在床边窃窃私语的小家子气行为表示不屑。展昭不想明言。 先生，展某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 公孙策看看展昭的背影，不明所以，末了摇头，叹息似的喃喃自语。 现在能看到还不多看看，哪天走了就真看不到了。 展昭似是没有听到，步伐不改，原本垂下的手却突然攥了起来。公孙策叹息完毕，转身过来时，白玉堂正莫名其妙地看他。 哎，什么叫现在能看到还不多看看，哪天走了就真看不到了？外公孙先生看的什么新奇玩意儿？ 公孙策也面了他一眼，慢吞吞道： 神仙。 再然后他就满意地看到白玉堂无语离去的背影，笑得很是得意。 就知道你不会信的。 之前既对公孙先生说了有事，就不好在府里待着，况且自己也并不当真想待在府里。晚膳过后，展昭便出了府，白玉堂先还想跟出来。 展昭，喝酒去吗？ 巡街。 你不是四品官吗？还要巡街啊？ 听了展昭的两个字，白玉堂鄙视归鄙视，到底没深究，晃晃悠悠回房了。夜晚的东京城热闹不减，展昭心中有事，只是信步随人流而走，不觉便行至马行街附近。马行街是城内一等一的酒楼繁盛地，人声喧嚣，呼声四起。有宋人在《铁围山丛谈》中记述说，天下苦文瑞，独都城马行街无文瑞。马行街者，京师夜市酒楼及繁盛处也，文瑞物游，而马行街人物嘈杂，灯火照天，每至四更古罢，故永无文瑞。马行街已游却文瑞，此处的繁华热闹可见一斑。展昭只是行路，心不在焉，忽的有人到面前，很是熟络地叫了一声： 展大人。 展昭这才回神，看眼前人时，原来是刘婶儿。一怔之下，不觉向刘婶儿身后看去。刘婶儿猜到他心思，便笑道： 姑娘没跟我一道，我给姑娘备了晚饭之后就走了。 自端木翠在园中花圃以花为胎养取破碎魂魄以来，为了怕刘婶受到惊吓，入墓之后便打发刘婶返家。这一节原也跟展昭提过，只是现下展昭心中挂碍太多，一时倒是忘了。反应过来之后，展昭微笑： 刘婶怎么在这儿？ 刘婶一抬手，手中正拎着一个油兜子。 来买些猪胰糊饼，家里的小子们爱吃。 顿了顿，似是想起什么。 展大人现下不忙，怎么不去找端木姑娘啊？ 又是这个问题。展昭笑了笑，尚未思及怎么回答，刘婶自说自话开了。 哎呦，那么一个年轻的姑娘家整日闷在房里，岂不是要闷出病来了？展大人， 城里的夜市这么热闹，倘若不忙也带上端木姑娘出来逛逛。上次我闲着跟她讲瓦子里的傀儡戏，她听得津津有味儿。我问她看过没有啊，她只是摇头。唉，我有心带她出来逛逛的，又想着终究是年轻的姑娘家，让我这个老婆子带出来抛头露面不妥的。 展昭一时听得失神，似是问刘婶儿，又似是自言自语。 端木喜欢看傀儡戏？ 给他讲的时候啊，他听得入神儿，都不带挪窝的。两只眼睛啊，滴溜溜的圆，睁得那么大。哎呦。 说着他还伸手比划，腕上套着的油兜子一晃一晃的。刘婶惦记家里的娃等着吃猪姨糊饼，很快便离开了。展昭却在原地站了很久，脑子里乱得理不出个头绪来，直到有车行的伙计拉货过来，在身后一叠声的请。 这位大人，借个道什么？借个道。 展昭蓦地转过身来，那伙计吓了个机灵，展昭却不理会他，大踏步转身离去。到了端木翠门口，原本想伸手叩门，手到门上又慢慢收回来。以往他日间忙碌，往往得到晚上才有时间过来，那时刘婶儿早已经走了，他叩门时总是端木翠兴高采烈地过来开门。这时他突然想知道，开门前的那一刻端木翠究竟在干什么。展昭退后两步，四下看了看，忽的促狭心起，往常借由门进出，这次何不做一回墙上客呢？提气上月，方稳住身子攀住院墙，看院内时蓦地愣住。端木翠原来并不曾进房，抱着膝盖坐在进房的阶上，身边有一盏桐油灯，灯焰小小，他伸手去捻灯焰，吹一口灯灭，捻一下焰起，再吹一下灯又灭，复捻一下焰又起。展昭怀疑自己若是不来，他能这样乐此不疲地玩上一晚上。不是没有见过他安静的模样，但是安静到近乎寂寞的模样却是第一次见。只看了一眼，展昭心中也是说不出的难受。端木翠可以哭，可以闹，可以生气不理人，可以发脾气吵架，但是实在不应该寂寞的。趁着他尚未察觉，展昭悄然撤手下来。他在墙下站了许久，眼眶不觉酸涩，顿了顿，深深吁了口气，走到门边，轻轻伸手叩门。展昭听到院内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几乎是刚停手，门便开了。 哎，展昭！ 端木翠又惊又喜，带着三分得意。 我刚才还想你会来的，结果你就敲门了。 展昭没说话，只是仔细看他，试图从他脸上找出方才寂寞的模样，居然没有，一丝一毫的痕迹都没有。 啊，展昭！ 端木翠让他看得奇怪，伸手在他眼前晃晃，不见他反应，心下有些慌。 展昭，展昭！ 展昭回过神来，伸手捉住他的手放下来。 你傻了吗？我喊你那么多声，你不是不来吗？怎么又来了？ 你又来怎么了？ 眼见他挡着门，竟是一副不让进的架势，展昭不觉微笑。 哼，大丈夫言而无信。 端木姑娘说的是，言而无信何以为言？确实不该来的。 语罢，竟真的当着他的面转身离去。 总是一路悠悠走走，所以一直不到你心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